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章，德斯里一家离开第五集。 前门重重关上的声音传到楼上，一个人高喊道： 喂，你！ 哈利16年来都被这样呼来喝去，他知道姨父在喊谁，但他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仍然凝视着破碎的镜片。刚才一刹那间，他恍惚在里面看见了邓布利多的眼睛，直到姨父怒吼一声： 小子！ 哈利才慢吞吞地站起身，朝卧室门口走去，半路停下来，把破碎的镜片塞进背包，那里面已经装满了他打算带走的东西。 磨蹭什么？ 福农德斯里看到哈利出现在楼梯口，又气呼呼地吼道： 快下来，我有话要说。 哈利双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慢慢地走下楼梯。他来到客厅，发现德斯里一家三口都在，他们一副出远门的打扮。福农姨父穿着浅黄褐色的拉链夹克，佩妮姨妈穿着一件式样简洁的浅橙色外套，哈利那位大块头金头发肌肉发达的表哥达利穿着皮夹克。 有事吗？ 哈利问。 坐下， 福农姨父说。哈利扬起眉毛。 请。 福农姨父赶紧找不到，一边皱了皱眉头，似乎这个字刺着了他的喉咙。哈利坐下了，他似乎猜到了是什么事。姨父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佩妮姨妈和达利用目光追随着姨父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最后，福农姨父在哈利面前停下脚步，酱紫色的大脸膛皱成一团，开口说话了： 我改主意了。 他说。 真让人吃惊。 哈利说。 不许用那种口气。 佩妮姨妈尖声嚷了起来，福农姨父挥挥手叫他闭嘴。 都是些骗人的鬼话。 福农姨父用一双小猪眼睛盯着哈利。 我决定一个字也不相信，我们不走，哪儿也不去。 哈利抬头看着姨父，觉得又气恼又好笑。在过去的4个星期里，福农德斯里每24小时改变一次主意，每次改变主意都要折腾一番，把行李搬上车，搬下车，再搬上车。哈利觉得最可笑的是，有一回福农姨父想把行李重新拎进汽车后备箱，却不知道达利这次把哑铃装进了行李，结果被坠得摔倒在地，又气又疼，破口大骂。 照你说来。 这会儿福农德斯里说着，又在客厅里踱起步来。 我们陪你，达利和我都有危险，危险来自 我们那类里的一些人。 没错， 哈利说。 哼，我不相信。 福农姨父又说了一遍，再次在哈利面前停住脚步。 我昨天半夜没睡，盘算着这个事情，肯定是阴谋，想霸占房子。 房子？ 哈利问。 什么房子？ 这所房子。 福农姨父尖声叫道，额头上的血管开始突突地跳动。 我们的房子，这附近的房价涨得厉害，你想把我们支走，然后搞点鬼把戏，不等我们明白过来，房契上的名字就成了你的。 你糊涂了吗？ 哈利问。 密谋霸占这所房子？难道你真像你的模样一样傻吗？ 你怎么敢？ 佩妮姨妈尖叫起来，福农又一次挥手叫她闭嘴。似乎跟她所识破的危险相比，相貌遭到一些侮辱算不得什么。 恐怕你是忘了， 哈利说。 我已经有了一所房子，我教父留给我的，我还要这所房子干什么？为了所有那些愉快的往事？ 沉默。哈利认为这番话把姨父给镇住了。 你声称。 福农姨父说着又开始踱步。 这个魔王 伏地魔。 哈利不耐烦地说。 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100遍了，不是声称，是事实。邓布利多去年就告诉过你，金斯莱和维斯莱先生。 弗农德斯里气呼呼地弓起肩膀，哈利猜想姨父是想摆脱那段回忆。当时哈利刚放暑假没几天，两位成年巫师突然来访，金斯莱沙克尔和亚瑟维斯莱出现在门口，给德斯里一家带来了极不愉快的惊吓。哈利不得不承认，维斯莱先生曾经把半个客厅倒成了废墟，他的再次露面肯定不会让弗农姨父感到高兴。 金斯莱和维斯莱先生也解释过了， 哈利不为所动地继续说道， 我一满17岁，保护我安全的咒语就会解除，我和你们就会暴露。凤凰社相信伏地魔会把目标锁定你们，或者折磨你们，拷问我的下落，或者以为把你们扣为人质，我就会赶去援救。 弗农姨父和哈利的目光相遇了，这一刻哈利相信两人心里产生了同样的疑问。然后弗农姨父又开始踱步，哈利接着说道， 你们必须躲起来，凤凰社愿意帮忙，给你们提供最好的最严密的保护。 弗农姨父没说话，继续踱来踱去。外面太阳低低地悬在女贞树篱上，隔壁邻居家的割草机又熄火了。 不是有个魔法部吗？ 弗农德斯里突然问道。 不错， 哈利感到意外。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？在我看来，我们作为无辜的受害者，除了收养了一个被盯上的人外，没干过任何坏事，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。 哈利笑出了声，他忍不住要笑。姨父就是这样，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权势部门，即使在那个他敌视和不信任的世界里也不例外。 你听见了维斯莱先生和金斯莱说的话？ 哈利回答， 我们认为魔法部混进了坏人。 弗农姨父大步踱到壁炉前，又返回来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也跟着波动起伏，大脸膛仍然涨成紫红色。 好吧， 他说，再次停在了哈利面前。 好吧，姑且这么说吧，我们接受这种保护，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那个大个子金斯莱保护我们。 哈利使劲忍了忍，才没有翻白眼。这个问题也已经提过6、7遍了。 我告诉过你。 哈利咬着牙说， 金斯莱在保护吗？我是说你们的首相。 这就对了，他是最棒的。 弗农姨父指着空白的电视屏幕说，德斯里一家在新闻里见过金斯莱，他在麻瓜首相访问医院时悄悄地跟在后面，凭这一点，还有金斯莱掌握了麻瓜的穿衣窍门，更重要的是他那低沉缓慢的声音里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，使德斯里一家在巫师中独独对金斯莱另眼相看。不过呢，他们从来没见过金斯莱戴耳环的样子。 他已经有任务了， 哈利说， 海斯加琼斯和德达洛迪格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， 哪怕让我们看看简历。 弗农姨父话没说完，哈利就失去了耐心，他腾地站起来走到姨父面前，也用手指着电视机。 这些事故都不是事故，爆炸、飞机坠毁、火车出轨，还有我们上次看新闻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有人失踪死亡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，伏地魔。我跟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，他以屠杀麻瓜为乐，就连那大雾也是摄魂怪弄出来的。如果你想不起摄魂怪是什么，就问问你儿子吧。 达利猛地抬手捂住嘴巴，看到父母和哈利都盯着他，他慢慢把手放下，问道， 他们还有更多？ 还有更多？ 哈利笑了起来， 你是说，除了上次攻击我们的那两个之外？ 当然有，有好几百，现在说不定有好几千了，因为他们靠恐惧和绝望活着。 行了行了， 弗农德斯里咆哮道， 你已经说清楚了， 希望如此。 哈利说， 因为我一满17岁，所有那些家伙，食死徒、摄魂怪，说不定还有阴尸，就是被黑巫师施了魔法的死尸，都能够找到你们，而且肯定会对你们下手。如果你还记得你上次跟巫师较量的情景，我想你会承认你们需要帮助。 片刻的沉默，海格打烂一扇木门的声音似乎隔着这么多年的岁月远远传来。佩妮姨妈看着弗农姨父，达利瞪着哈利。最后弗农姨父突然说道， 可是我的工作怎么办？达利的学校怎么办？我想一帮游手好闲的巫师是不会管这些事情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哈利喊道， 他们会折磨你们，杀死你们，就像对我的父母那样。爸爸， 达利大声说， 爸爸，我要跟复活社的那些人走。 达利， 哈利说， 你这辈子第一次说了句明白话。 他知道胜局已定，既然达利吓得愿意接受凤凰社的帮助，他的父母肯定会陪着他，他们怎么可能离开他们的小宝贝达达呢？哈利看了看壁炉台上的旅行钟， 再有5分钟左右他们就来了， 他说。德斯里一家谁也没有回答，他便离开了客厅。想到他和姨妈、姨父、表哥就此分离，也许永不再见，他的心头不无欢喜，但气氛还是有些尴尬。在16年的极度厌恶之后，互相之间还能说什么呢？